简简单单，一击命中，斩出了雪花，斩落了唐昊飞扬的心情。唐三打飞出的板砖被对方轻松避过，自己却无可奈何中了这样一箭。叶修的攻击又怎会只是一段？拔刀斩命中，紧追着千机伞盾已经收起，各种形态翻滚展示着，各种技能接连在唐三打身上着落着。三人快打。 不知不觉间，玩家们已经给军魔校的这套连击起了一个称呼。虽然他们也完全不清楚叶修这散人连击的套路变化，但是当看到对手被各数低阶技能从头打到脚时，他们就知道散人快打来了。这一手快攻之下，至今已有16人落败，他们当中有紧张的新人，有潜力新秀，有战队的战术放弃。 也有实力选手的放手一试，也有张家乐、孙哲平这样的昔日顶尖大神。唐昊这种一队之核心还是头回遇到，但是结果呢？对唐昊抱有期待的玩家很快就失望，这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嘛。胜利属于呼啸。 唐昊赛前发出的宣言，此时看起来像是自抽的嘴巴一样，他在场上表现得那样的无力，彻彻底底的被压倒。怎么回事？这又不是全明星赛。不少玩家疑惑着，总觉得这不是唐昊的真实水平。唐昊也是这样的认为的，这绝不是自己的真实水平。但问题是，真实水平他发挥不出来。 之前被叶修抢了那一招先机后，唐昊虽然也有点挫败感，但是他的斗志、他的意气风发并没有就此完全消散，他已经做好了蓄势反击的机会，就等叶修露出一个空档。但是，没有空档。这简简单单四个字包含的是怎样的功底？ 唐昊就是再狂傲、再自信，可以击败任何人，却也绝不敢认为自己可以在比赛中毫无空档，一点破绽都不出现。没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，至少在今天之前，唐昊是这样认为的。但是现在，身临其境的比赛中，他的对手没有留给他丝毫空档。这怎么可能？是自己的目光不够毒辣吗？ 唐昊不相信有人可以毫无破绽，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观察力，他的自信已经开始动摇。这种自我怀疑是从今天开始的，还是从那天的全明星赛后就扎下根的？唐昊已经无法分辨。他只知道他不想输，但是却又找不到拿到胜利的方法。就这样一直下去吗？眼看唐三打生命越来越低。 唐昊有些焦躁，万一自己真的一直都找不到破绽呢？这场比赛难道就被叶修以近乎满血的状态给一波带走？叶修连胜的16轮里，好像还没有谁是输得这么凄惨的吧？自己难道连那些家伙都不如？这不可能！唐昊咆哮着，只是他的声音不会有人听到。 语音开放只在全明星赛而已，回到职业赛季，规则一切照旧。但是随着这一声怒吼，唐昊奋起，他无视军魔校接下来的攻击，唐三打开了一个钢筋铁骨，墙上力扑。唐昊的选择当然不是什么破解之道，看起来更像是困兽之争。叶修看起来有100种方法对付，然后任选其一。 唐三打，扑倒。现场一片嘘声。唐昊的挣扎对抗，在很多普通玩家看来都是极没技术含量的，这样就想破了散人快打，太天真了！现场星星粉丝们高声呐喊着，声音传不到唐昊的耳朵里，但是他比任何人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一次不行，再来。 唐昊又冲上去，仿佛一个门外汉一样，毫无技术含量的继续纠缠。 你的样子像是有100种方法来应付我，好吧，那我就来试一试，你到底有没有这么多的法子？ 唐昊犯魂般的执拧起来，但现场的笑声却渐渐的熄了。 唐昊打得并不好看，甚至有失他这种大神选手的身份，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能放下身段，勇于做出这种招人嘲笑的尝试， 唐昊对胜利的追逐真的是很纯粹。如果很多人觉得全明星赛让他觉得很没面子的话，但是此时他的举动显然并没有在顾惜面子， 他并不是在为了脸面打比赛，他要求的是胜利。 只可惜胜利也并不是放下一切就可以赢的，叶修到底有没有那么多应对的法子，没人真能知道。大家只知道唐昊各种撞破南墙的尝试，最终都是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。 全场停止了笑声，叶修对他却没有丝毫放松。 唐昊或许有无穷的勇气来尝试，但是唐三打并没有无穷的生命。 一次又一次无法打破君莫笑的攻势，迎来的只能是更强的反噬。终于，唐三打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， 输了。但是不像在全明星赛上，他没有那时那种屈辱和尴尬。王杰希的魔术师打法来得突兀，来得意外，唐昊措手不及，心中更多的大概是种被意外状况阴了的愤慨。但是此时他经历的不是这种意外性的东西，不是什么措手不及，这是实打实的压制，是一种对方实力在自己之上的压制。 竟然会有这么强的人。 当唐三打倒下时，唐昊心中没有屈辱，有的是这样的感慨： 下次我会赢。 但他犹自在嘴硬着，好像忘了开场时的胜利宣言刚被打脸打了个彻底。 下次的事儿下次再说， 叶修回道。 击杀。 全场观众松了口气儿。 松了口气儿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？ 所有人忽然又开始奇怪，唐昊明明只是在没有技术含量的乱打，这种打法怎么可能会赢？有什么必要替叶修紧张？叶修下场时，掌声响起，热闹中却又夹杂着一丝犹豫。那端的唐昊呢？作为一个失败者，而且是输得挺难看的失败者，步伐看起来却很坚定，大家望着他，情绪有点复杂，却又说不出是什么原因。 叶修走下场来，坐回了自己的座位上。 打得漂亮，狠狠教训了那个家伙。 陈国凑过来称赞着，他不喜欢唐昊身上的那股子劲儿，能被叶修如此压制，甚爽。 是很漂亮。 方瑞点点头。 但是也很辛苦吧。 啊？ 陈国疑惑了一下，再看叶修神情，发现并没有太多胜利以后飞扬的喜悦。虽然这家伙一般也不是那么随便就把心情摆在脸上的，但是此时胜利之后表情甚至没有太放松。陈国顿时知道自己看问题又肤浅了。他看了看苏沐橙，从苏沐橙望向叶修的眼神里好甚至看到了担忧。 是不轻松， 叶修说。 怎么？ 老板娘，你以为将唐昊这种选手压制得这么彻底是件很容易的事吗？ 方瑞说。 啊？ 能打成这样是因为他全场都处于高密度的爆发，这很辛苦的。 方瑞说。陈国这才明白，这场看似漂亮的胜利，叶修恐怕付出了超乎寻常比赛更多的精力。击败唐昊，他做到的不只是这一点，而是彻彻底底地压制住他。 为什么要这么做？ 陈国有些着急。能赢不就好了吗？赢得这么彻底，造成这么大的损耗，有必要吗？陈国心疼。 为什么？因为我也不想输啊。 叶修说。 不想输？ 陈果愣住。 叶修的意思是如果不能这样完全压制住， 给唐昊一次逆袭的机会，他就有可能被唐昊击败吗？陈国看看方瑞，看看苏沐橙，看了看所有人，大家都沉默，都没有对此有什么质疑。陈国顿时也无法再说什么了。 你好好休息一下吧。 他能说的只有这些了。比赛继续进行，虽然对叶修满怀担忧，但比赛的走势却非常不错。个人赛第二场和第三场，星心分别由莫凡和苏沐橙再下两城，个人赛竟然打出一个3-0的全胜。全场观众已经完全忘记了第一场比赛留给他们的异样的感觉，10-0的欢呼声再次在场中掀起。个人赛分数最分散，向来是打出10-0最大的障碍，现在个人赛都已经悉数拿下，这一轮又是一次10-0的节奏了吧。迄今为止，星星只要在个人赛里拿下全胜，可通通都是10-0的节奏呢。听着满场呼声，陈果却意外地没有跟着观众一起兴奋。他可没那么容易忘记叶修在第一场比赛中的辛苦，他心中忽然有些很不好的预感。擂台赛却已在此时开始，星星第一个上阵的是方瑞和他的气功师海无量，全场掌声。虽转型气功师，却还是坚持猥琐流的方瑞，虽然打法不讨喜，在气功师圈中更是很多人唾弃，但是在星星的支持者中，欣赏他的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。对于这么一支刚刚杀进联盟的新队而言，大家更计较的还是胜负，是成绩，要出成绩，而且还要场面上的漂亮，那种高追求留给那些成绩稳固需要锦上添花的豪门吧。星星的支持者们现在明显要更加务实一些，胜利高于一切。猥琐流的胜利，那也不是胜利吗？欢呼掌声中，方瑞上场进入比赛席，而他首场的对手呼啸战队赵玉哲。 前辈看起来在星星混得不错呢。 比赛一开始，赵玉哲居然主动和方瑞交流起来。